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冷漠的关系像一种城市病不断蔓延，人们难以驱除孤独的痛苦，也害怕被世界遗忘，但依然与别人保持一定的距离。电影《生活的梦想》就讲述了一个有关人性冷漠的故事。 We knew pretty quickly that it was out of the ordinary. She wasn't alcoholic, she didn't smoke, she didn't take drugs. Miss Vincent! Miss Vincent! 2006年，伦敦大型购物中心上层的公寓里，一个叫做乔伊斯的女性死于房中。业主破门而入后，惊奇地发现电视机、暖气和房间的灯全都开着，而乔伊斯已经逝去整整三年了。瞬间，乔伊斯这个谜一样的女人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导演也试图通过对乔伊斯朋友的采访去还原和拼凑起乔伊斯的短暂人生。 She has a very good voice. People gravitate towards her. Very exotic, beautiful. Everybody fancied her. Everything about her was immaculate. She just reminded me of somebody that I would like to be. People said she looked like Whitney Houston. I thought she's more attractive than that. 生活的梦想这部伪纪录片风格的电影，在2011年亮相伦敦电影节时，便收获了无数的好评。观众在这个悲伤的故事里看到了社会残酷冷漠的一面，但更多是对人性的讨论和反思。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活生生的人竟能如此彻底地被人们忽视和遗忘。 You lay it out in a book form, you be thinking, this got to be fiction. But this is real life. 本期星光影院推荐佳片《生活的梦想》。 想念蔓延在细胞，想你的拥抱，你的微笑，想到快要疯掉，爱你到莫名其妙，伤了已无可救药，没有你会死掉。不再开心的笑，痛苦在胸口燃烧，在你离开以后，寂寞把我逼进了墙角，不听别人的劝告，才掉进你的圈套，现在知道却放不掉，时间慢慢的变老，

listening to The Metropolitan. 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

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的太多，顶着起起风的穿梭，骗人的季节，在初春的雨后，相拥专属你的荒城，我该慎重。很熟悉的车，别躁动，有人会被平庸变得心术不正，知道试错还可以冲动，多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知道今夏月亮，某些情绪让人幻想感动，那人不是我，却担心是这时代的忧愁，等待的干涸像被残酷割舍，并不属于我的荒城，我该慎重，上的天空太躁动，取你的结果只是我的阴谋，如此怯懦怎么给承诺，我想你用种种幻想 想你用种种欢笑让我 却担心时空。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现在越来越多的选秀节目充斥荧幕，越来越让人感觉审美疲劳。作为草根中的草根，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到底是要靠秀还是要靠别的？曾经风靡国内的电影短片励志剧《老男孩》也许会告诉我们答案。影片以荒诞的手法讲述了一对痴迷迈克·杰克逊的十多年但已经不再年少的老男孩重新登台寻找梦想的故事。他抓住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很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流行事物，以恶搞和调侃的方式进行自我介绍。理想固然需要奋斗，但是却未必能够实现。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残酷鸿沟让不少人在观影时打了个冷战，心底泛起的是酸涩的感觉。老男孩就像过去流行的手抄本一样，以奇迹般的速度不断在扩大他的影响力。影片所表达的情怀一定拨动了特定社会群体的心弦，共鸣产生于感同身受。谁的过往谁怀念，谁的青春谁知道。 下面请欣赏歌伴舞《碧丽姐》，演出者筷子组合。 老男孩恶搞的是时下流行的选秀节目，这也有意无意地表达了对急功近利和集体浮躁的不满。平民化和草根化的集体回忆给了老男孩一个通行无阻的理由。如今重温这部影片，再去观看当下大同小异的比赛节目，或许我们会更加冷静地看待浮躁的人生。本期星光影院国语佳片为大家推荐青春励志剧《老男孩》。 全是一样，说的 坚强，强到能够去忘，无所谓悲伤，只要学会抵抗。原来爱情这么伤，原来爱情是这样。 FM 九九九，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 Yeah.